装上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善解人意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要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。告别旧日夜情，忘了装上伏笔，不再流泪。 深情相拥来自电影《夜半歌声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它的原唱呢是张国荣和辛晓琪。我们马上听到的呢就是原唱的这一版。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婉转深情，值得相爱的人再听回味。 不要看，不再对

在我俩的身边，让我爱你是谁，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， 是你 原来是 这无定又美丽的邂逅。 水晶是一种彩色多样的宝石，算是一种稀有矿物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水晶啊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非常的易碎，所以人们在佩戴的时候呢，都要格外的小心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把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比作是水晶一样，干净透明，但是呢，需要两个人都把它捧在手心。 看你的眼睛，写着诗句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，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秘密，干净又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。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歌曲呢，不能算作是唱爱情的，应该是算一位歌手和歌迷的对唱，来自歌手王岩和他的一个叫何颖的歌迷，这样的一对组合带来的一首叫《我听过你的歌》，94年一出现，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新鲜，再加上歌词朗朗上口，演唱者演唱的是真挚甜美，让这首歌迅速的家喻户晓。 我是否可以问问问你的姓名，因为你是我的知音，我有多一个朋友。 我并不在乎你记住我的姓名，我只想听到你的新歌，你的声音。 我衷心谢谢你 谢谢你的厚爱，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 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，来听林子祥、叶倩文一起演唱的《选择》，也感谢您选择了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。希望您不要走开，下半时段的歌曲更精彩。

相对的时间，你才发现什么是缘。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， 把你懂的情记在心里，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。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 知心爱人呢，出自任静付笛声《你是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也非常好听。一听这首歌曲的名儿啊，就觉得是非常恩爱的。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。 不让 算风雨多，让我陪你度过。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？ 但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，心中有苦从不说。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。与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运的。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 人们常用花好月圆来比喻生活的美好和圆满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啊，叫做《花好月圆夜》，出自任贤齐和杨千嬅两人主演的电影《花好月圆》当中。这首歌呢，也是由他们两个人合唱的，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而被大家广为传唱。后来呢，这首歌还被收录在了任贤齐的专辑《情谊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想你的美，想念你。